陈叶辉这一有了主意，立刻就兴奋了。早先是刘浩做后援，都是直接动用职业选手的，现在职业选手不敢动了，但叫点训练营的专业少年，陈叶辉相信这要不是专业出身的，真没多少人能顶住。越想越觉得靠谱的陈叶辉却也没敢草率行事，还是先去找经理崔丽准备打个招呼。崔丽一听这主意，眼睛开始也是一亮，但很快收敛起来，很沉稳的道， 即使是训练营的，面对叶秋的话，水平恐怕还是远逊啊， 但至少可以一试，不是吗？这要我们那边的人去，完全就是爬出去给人踩啊。训练营的水平肯定是不如叶秋，但没准能杀他们个出其不意呢。这只要能胜一次，在话题上我们就能很占上风，根本不需要我们做什么，粉丝们的嘲讽就够他们受的了。 万一还是输了呢？ 都是拿着工会的账号去的，输就输了，有人去背着雷，又不会有人知道是训练营的。 这个，倒是可以试试。行，你跟我走吧，去调调人。 崔丽和陈叶辉一同出了办公室，下了两层楼，而这一层就算是加氏战队的训练营基地了。刚一踏上这一层楼，就听着孩童的喧闹声扑面而来，吵吵闹闹的，和学校的课间也没什么区别了。孩子是不少，但事实上也并不都是孩子，十七八岁或是接近二十的人也是大有人在。训练营里有俱乐部主动挖掘到的人才，也有毛遂自荐报名来参加的，毫无疑问前者会更受俱乐部重视一些，毕竟会主动招揽，就说明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才华，而后者俱乐部是会酌情收纳的，不是说你报名了就要你，也要考核一下水准。连荣耀24职业都没分清楚的玩家，怎么可能说是自我推荐一下就被职业俱乐部的训练营给吸纳？这又不是搞义务教育呢。而训练营也是分期的，有一期、二期、三期、四期，每一期训练结束后都会通过考核来决定每一位的去留，能最终留下来的那就有可能得到职业队的召唤了。具体训练的安排和日程那又是多种多样，就比如每年夏天是职业选手的假期，但对于训练营来说却是最热闹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那可都是学生，利用暑假来参加训练营当然是再合适不过的。寒假固然也有，但因为有春节在寒假里，倒是不如暑假那么有连续性。绝大多数少年都只是这样利用寒暑假来参加训练营，也有一些本地的会在平时就利用课余时间经常来参训，真正那种全日制留宿在俱乐部参加训练营的就是极少数了。而这一类先不说其实力，但就这份热情和重视就值得俱乐部好好挖掘一番。楼层的左右两旁都是和战队两边一样的训练室，只是规模要大出许多，战队一共不过十一二人，而这里的搁到暑假这个时候有一二百人都不算多。不过这年头诚心为了当职业选手来参加训练营的已经不是全部了，当中有不少喜欢玩荣耀的小孩是把这当夏令营了，这也是让俱乐部哭笑不得的一件事。但是没办法呀，这个意图人只要不说出来又有谁会知道？人参加完这一夏天的以后或者再也不来了，俱乐部也没办法。崔丽和陈叶辉此时没有停留，一路朝着楼层的深处走去。楼层的越深处就越是后期，初时看到两人很茫然不知的目光渐渐被好奇所取代，那些参加过多期训练的队员有不少是认得这两个家世的重要人物的，尤其是崔丽的出现更是让不少知晓俱乐部运作的少年有些激动。经理这个时候出现在训练营 很有可能是给战队下赛季挑人呢、啊。加氏这个夏天转入的只有萧时钦一人，转出的却足足有三人。虽然只是打挑战赛，但谨慎点的话，还需要补充两个人才能保持队伍的完整。加氏现在出局的处境，可没有多少职业选手愿意牺牲这一年，把未来堵在加氏的前途上。这一点来说，萧时钦这样的大牌反倒容易做出这样的抉择，因为大牌更有自信，一来相信自己肯定能帮助战队通过挑战赛，二来也相信通过挑战赛后自己的能力不至于让战队过河拆桥。这要是哪个中小战队混得郁郁不得志的选手，这个时候得到加氏召唤就不能太得意了。这个挑战赛加氏用得着你，可是回到了职业联盟，人这队伍就得奔着总冠军去的。你一个中小战队都混得不如意的选手，有资格在这样的战队中拥有一席之地吗？有这种认识，比起拥有大神的实力可就容易多了。所以加氏在转会市场上实在难以有什么作为，这种时候从训练营里提拔选手自然就成了最顺理成章的抉择。比较了解战队事务的人此时都想到了这一点，看到崔丽出现有点激动，但是很快看到和崔丽一同出现的是陈叶辉后，刚才那些想法的人又有点疑惑了。如果是挑选人进战队的话，这种时候无论如何不该是网游工会的会长在这里，应该是战队的队长来才对。少年们疑惑着，却终归没有人敢上去问。这时训练营这边的主管也收到消息，出来招呼崔丽和陈叶辉了。二人说明了来意后，就等着主管推荐了。训练营这边谁比较有实力，当然就是这边的主管最清楚了。跟我来吧。主管几乎想也没想，就好像有了主意，转身就带着二人接着往里走去。最后进了最里间的一间训练室后，主管朝那边某个位置一努嘴道：“那个怎么样？”“他呀。”崔丽看了一眼认出来了，陈叶辉也知道这个孩子，邱飞，17岁，职业战斗法师。作为训练营的一员来说，他的名气可不小了，整个加氏俱乐部的人几乎都知道他的名字。因为前加氏队长叶秋对他非常看重，所有人都清楚这少年恐怕是被叶秋视为接班人，将是叶秋退下后执掌斗神一叶知秋，成为加氏新一代王牌的家伙。只不过这一切在叶秋退役以后就都有些过眼云烟了。邱飞还是那个邱飞，但俱乐部直接收购了新一代的新秀大神孙翔，继承了一叶知秋的角色。孙翔比起邱飞可也没大到哪儿去，说等孙翔退下来再继承一叶知秋，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。邱飞在家世的处境变得异常尴尬，所有人都清楚，但是偏偏这家伙好像完全不明白一样。他依然像过去一样努力苦练着战斗法师的技术，因为崔丽和陈叶辉的到来，这边训练营的少年都有些心猿意马了，只有他动也不动，眼睛依旧死盯着屏幕，左手键盘右手鼠标，似乎连一瞬都不想放开。他一直如此，曾经是，现在也是，就好像不知道现在战队有了孙翔，作为一个战斗法师选手已经很难有出头之日了。他绝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。邱飞起初是假期来参训的那种形同走读的选手，后来转为全日制在家室进行训练，到今天的话那就已经满一年了。如果不是叶秋离开来了孙翔的话，战队新老交替平稳过渡的话，作为一叶知秋的接班人，新赛季或许他已经应该成为战队的一员了。 他的话 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 陈叶辉如此说着，心底里略略有一些不爽，而他自己也很清楚为什么他有这种不爽，因为嫉妒。陈叶辉非常嫉妒邱飞，因为曾经他也梦想着成为一叶知秋的接班人来着，结果这个梦想被叶秋给掰碎了。这位前队长明确地认为他不适合作为一个职业选手，而这邱飞却是被叶秋那样的看好，还在家试的时候从来不会掩饰对这小子的赏识。虽然这些赏识看起来也没让邱飞有什么自得，他没有沾沾自喜，只是变得越发的勤奋了。即便如此，陈叶辉还是对这个少年十分不爽。后来叶秋离开，孙翔转会拿起了一叶知秋，意味着邱飞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时，陈叶辉为此还专门幸灾乐祸了一番。当然他也没为此还专门跑来羞辱人家一番，陈叶辉对邱飞的这种羡慕嫉妒恨只是潜藏在心底的，他们两个平时根本就落不到一块儿去。但是眼下看到总管推荐邱飞，陈叶辉觉得有些不合适。邱飞是有实力，但是让他去打叶秋，这个好像和让苏慕成去打叶秋没区别吧？那会是什么结果？ 我知道陈会长在顾虑什么，但是放心吧，不会有问题的。 训练营的主管笑了笑。 哦，怎么回事？ 崔丽一听也来了兴趣。主管没有说话，只是喊了一声 邱飞。 正在训练的邱飞太过专注了，居然没有听到，直至总管一边走过去一边又是重重地喊了一声后才转过头来。 过来。 主管朝邱飞招了招手，邱飞的手终于离开了键盘和鼠标，起身走了过来。他看到了崔丽和陈叶辉，也看到了其他训练营伙伴眼中羡慕的目光，然而他的神情依然一点变化也没有。